第二節翻嚟，上次咧有個網友咧，即係我哋嘅網友咧，就叫阿 Tony 咧就講下澳門。咁澳門曾經咧，阿 Tony 同我講咧，就佢咧就長期咧就流連喺嗰邊嘅煙花之地啊，同埋賭場嘅。咁但係近十年都話冇啦。咁我都算半個澳門人嘅，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係啊，但係唔代表，因為我年青嘅時候咧，後生嘅時候咧，我咧就係做貿易嘅，就長期咧就。过澳门做 sell 嘅，咁咧讲讲我哋嘅客啦，譬如澳门有三间锦记啦，黄生啦，锦记唱片啦，咁啊华信啦，就系、是、做电信嘅，咁咧就太平啦，太平电器啦，草堆街广兴啦，新马路啦，风光啦，咁而家好多都唔喺度咯，咁啊板象堂街宝星啦。系嘛？咁我其实都好多客喺嗰度嘅，银辉啦，银辉黄生啦，系嘛？做摄影嘅，咁银辉仲喺度啊，咁啊太平当然啦，咁咁嗰阵时咧，我系做好多嘅红街市啦，咁水有两间水电档啊，谭生谭太啦，咁咁我哋当时咧，我差唔多个个礼拜咧，我都喺澳门嘅。咁我讲緊都係好耐啦，係好耐㗎，由八几年开始一路到九几年，差唔多年尾嘅时候都有成十几年呢，不停喺度出出入入㗎。跟住后尾呢就去旅行啦，去度假。咁我就好鍾意住呢，就一般我过澳门呢就住三间酒店。第一间呢就拆船隔离半岛酒店，一方便赌钱。啊，做完晒嗰日嘢，咁就返半岛。跟住咧，就半島咧就隔離下低咧就花城夜總會啊嗰啲咧就有套票嘅，咁我當然冇幫襯。但佢行過斜對面咧，新馬路咧有間叫國際餐廳，國際餐廳咧就專做嗰啲比較平價少少嘅泰國啊，同埋咧就內地啲靚女嘅，咁咧就坐喺嗰度咧就鋸個扒好平啫，廿零蚊鋸個扒噶扒餐，咁咧就。成日呢啲靚女呢就着得好漂亮啊，好性感啊，仔到行来又行去，咁喺咸鱼栏隔离啦，咁我成日都喺嗰度啊，即係必然啦，因为经常喺清平街啊十月初五街嗰边出入啦嘛，因为嗰啲电器铺啊唱片铺啊咁啊，即係喺佛少楼嗰附近。咁我讲我澳门对澳门嘅认识啦，同埋我对澳门嘅观感啦。咁澳门人呢就比较即係当年嘅澳门人係好老实嘅，好重人情，因为地方细，好怕人哋讲是非，你有咩事人哋会讲。同埋澳门其实就是一个新移民城市，因为佢当时嘅人口只有30万嘅人。30万其实好多人呢就係喺珠海啊、中山啊、江门啊、新会啊落嚟嘅，拱北啊落嚟嘅。嗰陣时嘅澳门人生活系点呢？因为佢哋步行过到关嘅，就新移民啦，讲下新移民啦。个当时嘅新移民咧，就大部分住喺黑沙环，唔系黑沙，系黑沙环，即系右汉新村嗰度。好多楼咧，嗰阵时咧系冇屋契嘅，你起我又起，即系等于喺赛跑狗场斜对面嗰扎嗰啲楼，好多系冇起到密质质嘅，即系好似等于我哋九龙城寨一样。好多新移民或者嗰啲黑市居民就住喺嗰度，咁而好多落咗嚟嘅咧，佢哋为咗一个当时嘅澳门同而家唔同，经济比较困难啲，咁佢哋点样咧？每一日啲女人男人一天光关闸一开，第一时间就喺大陆就买烟买嘢上去大陆做水客，摆低收个钱，然后就喺拱北。就买菜买鱼，包括嗰啲酒，即係嗰啲小菜馆啊，买两条鲩鱼啊，连袋都冇啊，大黑鲩啊，十几廿斤一条啊，就咁样条咸水草呢勾住个嘴啊，就咁拖住个地下个棍关返过嚟，然后洗干净佢，汤咗佢，跟住就我嚟就做饭店嘅，即係炒小菜啊，蒸鱼啊，成个关闸嘅家庭同埋做生意。炒小菜嘅都大部分都系咁样做，蔚为奇观。因为嗰阵时我成日喺嗰边出入嘅，因为都多，因为多新移民啊，好多好多地方都系咁样。同埋喺新桥附近咧，即系新桥啊、渡船街嗰附近咧，成日水浸， 当时嘅澳门咧嘅水浸咧系可以浸过一架车啊！只要落大雨，去水唔到，三盏灯打埋入去，即系讲啲地方啦，有啲识，有啲唔识啦。三盏灯圆形地行埋新桥附近，全部水浸，系所有车都浸到死晒火，一落雨就瓜噶啦。澳门人好叻嘅，一到落雨咧，停低架车就唔该翻屋企，因为行唔到噶啦。全部水浸，水浸唔系水，水浸两三尺啊，系水浸浸过架绵羊仔啊，浸过架私家车啊，长期系咁，唔使黑雨啊。嗰阵时嘅澳门咧，消费唔高，主要靠香港过去消费，咁所有嘅贸易批发咧都系香港过去，一般咧就计。寄澳门船务啦，或者三亿啦，最出名三亿啦，咁喺而家都仲喺度嘅，喺渡船街有啦。之前就喺呢个豉油街啦，即系旺角豉油街啦，即系渡，即系海皮埋边啦，三亿货运啦，好出名。我哋所有嘅货基本上都系寄佢哋嘅，通常嚟讲30蚊一件，50蚊一件，跟住落船，对面埋船落嚟等船过去，跟住佢哋咧就喺咸鱼湾，即系拆船隔离上货，然后喺嗰度分货送去。吓咁啊！如果寄长洲寄货有噶，长洲都有噶。长洲就土瓜湾海心庙对住码头落趸船入长洲大屿山梅窝平洲，全部都系靠呢啲咁嘅方式过去。所以我对澳门熟嘅，即系以前嘅旧，即系唔好话旧澳门啦，即系一般澳门。澳门人好少赌钱，好少有赌场嘅。咁佢哋咧就有啲场系专做嘅，譬如好似金碧啊嗰啲，咪做澳门人咯。嗰啲主要系赌呢个蒲币啦，系咪啊？但如果你要一去蒲京嗰啲咧，就赌港币咯，系咪啊？咁啊，回力球场啦，呢啲全部都系英雄地啦，见到啦，沙圈啦，即系蒲京嘅沙圈嗰阵时已经有噶啦。我哋嗰阵时僆仔嘅时候去澳门好开心嘅，第一点解咧？四周围都浴室，浴室咧就开放嘅，全部啲太妹咧就坐金鱼缸，就个个身喺个牌着得好性感入去睇。咁咧，尤其咧，喺新丽华嗰度咧，二楼咧就有，我冇记错，唔知二楼三楼咧就有嘅。咁我哋就好多时候咧就住嗰附近咧，有阵时都住新丽华嘅，就跳入去就睇，冇帮衬啦，睇下啲靓女边个好边个好，睇完之后佢出翻嚟。咁你去亲澳门咧，如果同朋友都系指定动作就系睇靓女嘅啫，睇太妹。咁你太妹就易沟嘅，因为都系寂寞啦。咁好多香港人咧就情陷澳门。就去浴室去得多，就沟嗰条太妹。我曾经有个朋友咧叫红豆兵啊，佢而家咗美国噶啦，咁啊又做教练，其实我哥嘅朋友啦咁。咁咧就去睇完之后咧就识咗个即系泰国靓女，咁啊留咗喺度。尤其九八金融风暴之后咧，更加离谱。因为泰国第一个沦陷咗，所有泰国嘅明星选美冠军全部咧落难走嚟澳门做小姐。喂，系咪噶？全部都系咁样？系1999年多如鸿毛，人哋咧所有嘅浴室啊，即系所谓嘅巴岭又好咩都好啦，所有嘅浴室咧佢就黏咗啲泰国嘅杂志出嚟啊，翻译咗啊，呢、這个咧就系泰国小姐几多年几多年冠军，而家咧佢就喺我哋呢度登场，咁咧就对住幅嗰杂志张相啊，对住个人，你佢又拍过咩电视剧嘅呢个女明星，嗰阵时嘅消费极平，好多香港人，即系嗰阵时咧大陆啦，虽然开放咗，但系好多人都情陷澳门，金融风暴，泰国。一穷二白嘅时候，即系我嘅理论啦，每一个国家当佢有难嘅时候咧，男人就缩喺后边，永远都系女人行前嘅，靠女人救国嘅。韩国打韩战一穷二白死晒啲男人，啲女人就全部出嚟，即系全即系唔系得罪讲佢啲人话全民皆鸡又好咩都啦。我哋好多香港人去参加韩国团，包括曾志伟又好，或者洪金宝大哥都要娶韩妹嘅，因为去到好服侍，你香港人消费得起，佢对你好，咁啊全部残废餐啊坐喺度，而家冇啦，而家全部自助餐。去韩国旅行去边个食石头饭？唔该啊，俾个石头饭，跟住自己搵筷子搵匙羹捞。 食烧烤自己又要攞筷子喺度烧。啊，即係食自助餐㗎。啊，而家去真韩国都系咁㗎，你都知啦系咪。啊，跟住呢就食嗰啲韩国烧饼啊，杂菜饼，咁你咪又喺个炉度烧囉。全部都系自己自助餐，人手自作嘅。但以前去韩国所有嘅靓女有个坐喺你隔篱喂你食嘅，你想食咩你指下，跟住佢呢就夹埋喂你食。系咪呀？越南都系㗎，打完越战一穷二白，要走嘅走，越南咪靠乜嘢？越南咪靠出口靓女囉。所以我早有一节咪讲啦，成个四会广西全部都是越南靓女囉。裸陪食饭啦。够国啊。泰国都系。亚洲金融风暴都系。台湾都冇蚀底。日本一样。二战世界大战之后专做鬼佬囉。大兵哥。每一个国家都系。但当佢哋个国家富强嘅时候，亚洲小四方起咗之后呢，就大男人出嚟啦，就男人威风百变，啲女人呢就匿晒喺男人嘅背后呢就做小女人。中国大陆更加，以前八几年返去繁荣昌盛，即係唔係得罪讲句啦，即係我都迟入行啦。九九年先正式做运输，在九月份揸大陆车做咗两个月，喺凤岗听住啦，君临天啊，你唔好讲，你话你迟出世四年啦，你迟出十几年啦，喺凤岗雁田关口一坐喺度等报关，就有靓女敲你门，敲你门做乜嘢？大哥，使唔使服务啊？我坐喺架车度，我话唔使啦，唔系咧，唔方便唔紧要，因为每一个货车都有张床噶嘛，后边唔方便唔紧要，我收五十，即场同你吹爆佢。人民币当时系一对118蚊。港纸对人民币118蚊。你知唔知啊？你哋嗰啲而家成日喺个 group 2嗰度讲，哎呀如何点好玩啫，受当啦。啊，真係唔系话得罪个，我当然冇帮衬。我呢系一个正人君子，就唔系好似你咁正人君子，我哋有分别嘅。好啦，讲返澳门。咁讲返澳门。喺澳门都系咁样。好多呢旁边學呢得闲无事呢就喺度等等拍，见到你赌钱。乜唔好买大摩乜，你跟我买啦乜乜。跟住呢你真系中两口呢，佢问你攞钱。咁喺澳门就咁样讲。咁我哋呢又系讲我身边发生嘅小故事啦。当时有一间呢嘅公司好出名啊，系香港呢代理韩国一个牌子叫奢活。如果玩 HiFi 嘅人应该识嘅，奢活韩国嘢。佢呢就香港嘅经销同代理，个老细叫赵坚啊。咁佢请咗个佢扣仔一个伙计，佢呢就做好多嘅电器啊、水货啊、奢活啊嘅 HiFi 呢就过去澳门。咁长期佢扣仔呢就过去做行街贸易，就顺便收钱嘅。澳门人有样好，货到你嚟到唔使扫期即扫。啊，如果呢你方便呢就牛记钱庄汇俾你。即係呢我上次有一集做节目，点样对人民币对高啲，对港纸对高啲，就係、是、喺上环嘅人嘅牛记钱庄，即係嗰一粒嘅兑换店係对得高啲嘅。而澳门嗰时通常嚟讲係开足，一係就开恒生银行支票，一係就开澳门银行啦，各色其色啦。开支票俾你攞现金㗎，冇过数。如果汇钱就用牛记钱庄，你牛记钱庄攞，汇入你户口。所以呢而家牛记钱庄呢对人民币又好，对汇价呢都係高啲嘅。如果啲做大生意嘅想对人民币对高啲呢，去牛记钱庄上环。而家都系㗎。你去嗰度，咁有一日收咗一大条数，某位仁兄啦，咁呢就经过澳门，禁不住诱惑，平时呢就自己揞多少去玩嘅啫，卒之嗰晚就爆撚咗厂，输爆咗，跟住返嚟香港。赵坚先生一夜破产，因为呢佢哋呢就最主要做现金呢，攞咗大嘅货，佢利润好低嘅做电器。 平均嚟讲系5% 到8% 之间嘅，就做批发，一夜之间爆厂就粒。当时系香港啊卖小电小型电器嘅一间有实力嘅公司，一夜澳门输爆咗。咁我都系经常过去嘅，我主要就做啲沃文啊、电芯啊，讲一讲澳门啊。我第一嘅印象其实虽然好，但我对澳门嘅边防、海关、公安都系嗰句说话啦。第一个冇法制嘅地方咧，系唔似样啊！我当时啱啱新公司成立，就做一只有一个就咧就只 AM 收音机啊 ，FM 开始流行，但系澳门主要都仲系卖紧 AM 机。AM 机咧就叫爱马牌嘅 AM 机。咁咧，我哋咧喺嗰边卖得好好，但系寄货寄唔切，卖得好嘛。咁、那个收音机嘅咧，好似个烟盒咁大嘅啫。咁咧，我自己过关，我自己带啊，用两个大嘅纸皮袋，唔系太重，因为冇电芯，人手斗过去过关码头，带200部过去，一个人，跟住边防海关指指我，叫我上房，上楼上嗰层。去到跟住佢同我讲，你呢啲係唔带得嘅，要打碎。咁我话我哋平时寄电器过嚟又唔使打碎嘅。点解我呢啲要打碎？咁我问佢喎，因为唔識㗎嘛，唔識㗎要问㗎啦。跟住佢唔係，你而家呢啲要打碎，两个办法，一系你呢货呢就扣喺呢度，扣起咗之后呢就成，一系呢就呢度呢你就俾碎。俾税完咗税，然后咧就去万里长城啊，即系澳门近呢个妈祖庙附近啊，有条城墙啊，嗰度叫万里长城，嗰度海关总部嚟，你去嗰度啊，去嗰度攞翻。我话咁捻大工程，我两日啫，大佬唔好玩、啊。跟住佢话有第二个防范法嘅，嗱，一阵咧我呢度咧同你抌印，你呢度过关，你摆低五嚿水。咁我自己諗下，我成本就16蚊。我呢就寄过嚟呢就卖21蚊一部电一部，即係嗰个因为我自己做嘛。21蚊部呢就嗰个收音机嘅钱。即係一部执5蚊。100部就执5嚿。我单拖就带200部嚟就1000。1000就减5嚿。即係白做100部。形势比人强，人哋形势比我强，应该话焗住摆低五嚿水过关。呢个系我喺澳门第一个对政府部门嘅所谓司法部门嘅第一印象。呢个就系我开始认识澳门。当时香港好流行8/8判。澳门亦都有8/8判，香港澳门8/8判执咗粒，而澳门8/8判仲生存紧。当时咧有间大根屋嘅，喺二楼系成日搬菜，我成日喺度流连嘅，因为佢套餐120几蚊，好好食，咩都有。佢哋叫做乜嘢怀石料理，一道一道菜，一共有几多道菜咁食，一路食。我想住半岛咧，就中意住嗰个皇都酒店，嗰阵时日本仔开4星级，而家变咗5星级啦。咁嗰时都唔贵嘅，楼下间日本菜呢又係好食。咁呢长期喺嗰度，咁九不街都熬碌角之后腹肌啦。咁呢我就好鍾意玩21点嘅。收咗工之后呢我就唔会去葡京嘅。我通常嚟讲呢就攞2-3千蚊出嚟，赢输讲明赌2粒钟。赢输都系呢个钱㗎啦。今日鍾意呢就去拆船嗰度呢静静地就赌21点，赢咗就走，食宵夜输咗又咁样。澳门嘅嘢好食嘅。是坚好食的。但是因为为什么坚好食，因为多数铺头仔老豆老母两个人夹屋企人开一档请科技。咁同埋呢澳门呢就比较接近顺德中山珠海嗰边。佢哋遗留咗佢哋嗰边，即係好似你哋过去嗰边澳门炒小菜顺德宫今时今日都仲系 ok。即係上年都仲去完啦。有啲人比平房外去住呢个金沙又有，住威尼斯人又有。咁对上住财神。咁有啲朋友攞免费房俾我去，久不久都去下嘅。又怀缅啦嗰度啦，总唔知去澳门有几日唔去得。初一、初二、初三，因为铺头唔开， 铺头唔开，点解唔开？尤其做食嗰啲，因为一般一年辛苦到晚，佢哋你除非大财团啦，即系麦当劳嗰啲啦，或者你大酒楼啦，如果唔系呢啲都唔开，所谓出名嘅食肆都唔开。咁咧喺嗰度食，因为咧劳工法例嗰日系三工啊。做埋俾伙计，不如大家齐齐休息休三日。所以澳门过年咧好静。如果想咧过一个宁静啲嘅假期，啊，搵间似样啲嘅酒店，四周去行啊，睇下去卢沟公园啊，去下啲地方啊，行下摄影啊，嗰样嘢可以真系澳门噶。但系食就冇份啦，初四后啦。咁呢个咧就系澳门，但系去澳门有一样嘢好嘅，佢九月十月咧。我冇记错，因为我试过有两三年系去嘅，就系咧佢咧就国际烟花会展啊。今日系日本嘅烟花队，隔一日咧就系德国嘅烟花队，咁咧就会有几个国家嘅烟花队咧，就系嗰啲日子度放烟花，轮流嚟放。今日就呢个国家放，听日就嗰个国家放，或者今个礼拜六系呢个国家放，下个礼拜六又嗰个国家放。咁通常嚟讲咧，我哋啦就冇车啦，包部的士搭正嘅时候就喺氹仔大桥埋边，即系放烟花嘅地方，我哋就企喺度睇住佢咧就射烟花上去。我同我太太第一次去澳门，即系我而家呢个太太第一次去澳门咧，亦都系睇呢度睇烟花，握拖住手都非常浪漫下，但系烟花都靓嘅。佢哋系有国际烟花会，如果有啲人想去澳门。可以揀呢啲日子去嘅，因为都 OK。而澳门呢对我都好多感情。因为对同呢、这个系我而家呢个太太。我之前嘅太太，我第一次同我太太外游，同埋第一次呢有亲密接触嘅时候，就系同佢去澳门旅行，住总统酒店。是啊，所以澳门我都相当熟嘅。咁讲啦，整个澳门所有的电器用品基本上当年是全部靠香港货运来了香港，由香港中转过澳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澳门呢是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它本身不停地冲击沙下来，深水船去不到，它不停有运沙船夹起黄泥黄沙的嘛，大船是去唔到噶，所以佢哋嗰时冇机场，只有呢度咁过去。而澳门嗰时九几年咧都几好噶，佢有个小型机场啊，你可以喺度考飞机牌噶，系人都得噶，俾钱去学，跟住有个教练企过嚟，嗰啲机咧好似直升机咁细架噶，咁就咁样可以揸噶啦。咁我喺度玩过两堂，当然考唔到个飞机执照、飞机师执照啦，但系好好玩。当呢个机动游戏真系唔错，咁我嗰时咧长期运嘢过去啦，咁咧我得到好多澳门所有嘅铺头咧，对我都好印象嘅。咁咧，但系因为后屘咧我自己做生意，咁佢哋好多人咧就俾钱我订货，包括有一轮系开始兴 VCD 机嘅时候，手提 VCD 机嘅时候咧，好多澳门嘅客支持我做，佢俾咗一笔钱我。同我订货，然后我交过去，不停都系咁，跟住我赚个差价，直到最后尾，我到订货嗰间冧咗，我争澳门一条大数，几间铺头系铺头嚟嘅，冇得还啊，真系冇得还啊！跟住自此之后，我有好多年冇去澳门啊，因为过唔到，即系好似唔好意思咁。咁佢哋咧，尤其有间铺头咧，直头过咗嚟香港。追啦，咁追翻嗰、那个追嗰间实际嗰个订 VCD 嗰间嘢啦，但都追唔到啦，不过啦，咁令佢哋损失咗好多啦。咁澳门最大嘅回忆就系、因为澳门咧同大陆一样有钱咧，就乜嘢都得嘅。当时咧我生意失败，呢单嘢 VCD 失败咗之后咧，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就系、我做。翻版 VCD 同埋翻版碟同埋卖咸带嘅起步，因为当时咧澳门人系唔拉嘅，因为黄色事业猖獗，你去到任何地方都好啦，佢都有 VCD 啊，有咸带卖噶，啲唱片铺全部都有噶， 啲電器鋪都。咁我同佢哋熟，咁我自己本身把心一橫，有生意失敗爭銀錢，最好噶啦，唔好靠人，就同佢哋買鹹碟鹹帶，利用三億寄翻曬所有嘅貨翻嚟，因為好少查嘅。咁咧我就買咗個貨 van， 就揸架貨 van， 就發揮我 sales 嘅本色。咁啊，當時信和啊，即係旺角啦，好景啊，荃灣力生啊，灣仔啊，同埋嗰個全豐中心啊，尤其24B 啊，哈林哥哥啊，啊叱咤風雲啊，我揸住嗰啲鹹碟，我喺度交嘅。行完之後揸封面，行完之後跟住咧，我就揸架 van 仔咧，就喺地牢。跟住咧，我就有個僆仔幫我手嘅。嗰、那個僆仔咧就係、是、戚美珍嘅家姐個仔，佢住啟業村嘅阿昌哥。希望佢有聽啦，因為事過境遷啊。咁佢咧就都而家都有聯絡嘅，久不久撞到佢搬咗去大埔住做裝修。咁佢唔識世界，唔識死，佢就跟住我做呢啲東窗事發，兩個人就喺全豐中中心地牢24B， 就我交完之後落嚟，咁成班海關一嚟冚，拉咗我同佢。咁當然啦，衰一個又係衰，衰兩個又係衰。咁我就話佢唔知嘅，我揸車，佢幫我送貨啫，我日申請佢嘅啫，唔關佢事。咁就放走咗佢。咁我一個人孭曬，咁我咧就翻咗香港嘅九龍灣嘅海關總部，就面對呢件事。咁咧就唔止嘅，因為當時咧因為做多咗，就識咗好多人，就識到好多咧係印翻版碟嘅人。咁我話俾你聽啊，嗰當時最大嘅翻版商係而家嘅一間上市公司，亦都係唱片啊。啊！曾經有個女歌手啊，叫姓江啊，咁啊同個老公離婚啊，就支持個周星馳拍戲嗰個老細啦、啊，就係、是、當時最大嘅翻版。佢當然佢所有嘅戲有版權，然後中國抵出就用，就喺大陸印一啲翻版嘅嘢，就喺香港賣。佢全部有俾版權噶，但係版權咧就唔及佢賣翻版好生意。咁當時咧，我最後尾嗰批咧就係、是、做《古惑仔》隻手遮天，一版就5000隻。一同咧就125隻，都交得几好嘅。嗰阵时真系有两餐饭食噶。咁后屘输咗一件事啦，咁呢啲就留翻有机会再讲啦。呢次真系讲澳门啦。咁近呢几年咧发展得好快，咁啊而家澳门嘅消费贵过香港，自由行太多。其实而家澳门咧系冇咩地方行噶。咁有啲人想讲乜讲物，咁就讲一节啦。而家澳门货运翻大陆，长期有几条线嘅。有啲有快件公司喺大陸落啦，唔使經香港寄啦，係咪啊？當時台灣人喺澳門落咗腳，未係而家嘅時候，大陸仲未有真係係台灣人話事。你哋可以除咗香港啦、古惑仔嗰樣嘢啦，做好多嘢都係台灣人話事，最大嘅賭團都係台灣人，所以咧澳門機場咧一開嘅時候，最主要嘅旅客就係台灣人。呢、这个就系澳门城，咁当然啦，何鸿燊啊喺嗰边话晒事，死一两个人都唔系咩问题，总唔知就等即系冇件案啦，就唔敢讲话有咩事吓、啊。到今时今日啊，四姨太打桩啊，都系呢一件事，总唔知永远有权、有钱、有能力、有赌牌嘅人话晒事。未来嘅日子，我相信都系。我见到嘅中央曾经想打击航新，但系都唔成功，做好多措施，系我眼见咁睇嘅。每一次每一样嘢航新做嘅咧嘅嘢咧，早唔止中间嘅水分就好大，系嘛？咁啦，讲澳门讲到呢一度啦，咁啊即系回忆翻我有十几年嘅澳门嘅生活啦。我对澳门真系有啲感情嘅，久不久。我都抽起条筋要过澳门行两三日嘅，我真系去行嘅，我要行一啲以前好熟悉嘅地方嘅，去不停咁行嘅，系靠对脚。我上年过年去嘅时候咧， 我太太同埋我外母鍾意瞓到十点几十一点，我朝头早六点几已经起咗出去搵早餐食，食完早餐呢我真係靠对脚由当时嘅财神酒店一路行围住兜一个圈去到黑沙环再返转头，由新田渡船街一路落水坑尾。当然我嘅饭堂即係有啲人识有啲人唔识啦，俾个小碟士啦，呢次完啦。水坑尾即係近荷兰园嗰度间叫坤记。葡国菜专做以前呢澳门葡国人呢啲政府部门人喺度食饭嘅，唔贵嘅，好食，係真係好食嘅。佢哋澳门香肠啊、蒜蓉包啊、马介休啊，呢啲澳门咸鱼肯定係正，好过去嗰啲不知名咁。唯一好失落嘅时候就係我当时好鍾意氹仔一间叫时运烧烤，烧鳗鱼、咖喱蟹、烧乳猪，而家嘅出名嗰啲咩青蛙各样嘢全部可以返去啦，唔知点解个老细唔做。以前我过到去呢必定去食㗎，尤其烧鳗鱼兜口兜面汤条线喺你面前烧。驱往矣。咁啊呢次讲到呢度下次再讲。